到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郑周凤。那我们今天倾什么呢？就是身体了。讲起身体呢，可能很多观众都会觉得很熟悉，因为我们用这副躯干呢就是做很多不同的事。但是由哲学上面讲身体，观众呢就未必那么熟悉了。所以我们这一集呢就是倾下身体在我们认识世界和自我的时候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的角色呢？究竟他的角色又重不重要呢？在开始之前，我首先介绍一下其他的三位拍档主持先。首先在我的右边呢就有杨俊贤贤叔，在我的左边呢就有许家瑜阿瑜，和大家很熟悉的关浩全阿全。 对，你身体的右边和你身体的左边。 身体的右边。 这个左右已经介绍了 我的右手边。咁咧讲起身体咧，喺中文嘅语境入边咧，其实就至少有两个意思嘅。咁第一个意思咧就指躯干啦，咁就系咩咧？就系解一副类似一副臭皮囊咁样嘅。咁第二个意思咧就会解自我嘅，即系例如每日三省吾身咧，就用咗呢一个咁样嘅意思。 我以为系每日省身体三次啊，即系冲三次凉，系 省字， 系我哋省嘅意思啊嘛，系。 所以唔系省字，系省 字， 系啊，系咯咁。如果呢兩個即一個意思就係、是、驅趕臭皮囊啦，另一個意思就係包括埋自我嘅。咁但係好似好多人都覺得身體冇呢個咁樣嘅功能，即係齋講身體唔係講我咁解嘅，而係講個心靈咧先係代表自我嘅。 因為呢個係我哋平時就算係日常生活咧，都有好多我哋即係我哋嘅睇世界方法，好多時候都會有呢個咁嘅預設喺度。即係嗱，我覺得最簡單就係、是、咧，你諗下睇電影咁啦。成日都會無啦啦啲情節係唔覺意交換咗身體啊！即係有時即係醒咗之後，即係大紅和啦，變咗靜兒附身區嗰啲咧，有時咁你諗下嗰啲咁嘅情況咧？其實如果我哋咁樣睇法係嗰、那個身體唔係你嚟嘅，即係個自我唔喺個身體度，所以你先可以個身體完全換咗，但係變咗嗱個你係跟咗個對面嘅身體度。 即係通常講話嗰啲靈魂啊，或者個大腦啊，先係代表你啊嘛。所以才會話換咗個身體嗰、那個， 甚至唔係大腦咯，即係大腦都似係好身體嘅部分， 好似有個靈魂。 我哋有時靈魂或者心靈啊，有一啲好得意嘅嘢，即係用呢、這個。所以有時甚至以前古人會講咧，個身體只不過即係先阿鳳話 臭皮囊， 係啦，就因為我哋只不過冇辦法一定要用呢副殘軀去過活。但係咧，如果最後可以譬如死亡咧，有時會甚至覺得係一個解放嚟、因為真正嘅我咧，終於可以即係自由啦，唔需要再俾呢、這個即係身體做一個牢獄咧，囚禁住，終於唔需要成日喂佢啦，即係好似好慘咁樣要喂佢，係咯。咁呢個所以顯示咗我哋有一個諗法，就係、是、身體唔係即係我嘅一部分，真正嘅自我喺個心靈度，甚至係靈魂咯。係咯，咁呢個係我哋日常生活已經會有嘅一個睇法啦。 但係哲學咁，即係我哋始終呢個節目叫哲學有偈傾啊。 好似系， 佢唔讲我真系唔知 道，以为系清谈节目，咁其实都似清谈节目嚟。不过 anyway， 即系起码都要加啲哲学嘢。咁但系哲学上，咁我哋有咩理论或者有咩哲学家会支持呢一种日常嘅睇法咧？ 因为讲起即系我以前读西方哲学史嗰啲咧，我成日都有个印象嘅，就系、是、好似啲哲学家咧好唔重视身体嘅，即系只不觉得身体只不过系一啲机器啊，或者真系一副臭皮囊，冇乜作用嘅。 即同埋啱啱咧，嚴叔講咗，好似乎我哋會覺得身體同埋靈魂啦係唔同嘅、而其實呢種諗法其實好早以前已經有呢種喺哲學上面已經有呢種傳統啊，即真係覺得咦身體同埋靈魂兩樣嘢嚟嘅，而例如柏拉圖啦就會覺得唔同嘅，跟住但係靈魂係不滅嘅，所以我哋死咗咧個靈魂就會去咗第二啲地方，跟住又可能重生個， 甚至先要有機會轉世啊， 轉世輪 迴，輪迴啊，去到印度之後嘅傳統都有個諗法， 係啊。所以你會見到，即係好，我哋好似好接受到呢種諗法，身體同埋靈魂嘅二分啊。然後，所以我哋先會覺得，然後我哋會覺得靈魂更緊要。但其實呢個咧，好早已經可以追翻去我哋即係哲學嘅一啲源頭度咁樣諗。但係咧，最有趣嘅位置就係後屘慢慢就會覺得身體同埋靈魂其實至少唔係咁樣截然二分嘅，係有某一種神秘嘅關係嘅。咁似乎今日就我哋要講呢個話題啦，到底身體同埋嗰個所謂嘅靈魂。到底是有什麼關係呢？而且怎樣密不可分法呢？會不會就是其實所謂靈魂一定是身體的靈魂呢？ 但這個就變成後來、即我們即即今集會帶出討論 整個 是的，但我想回阿宇剛才說我們這個是哲學有偈傾，即是因為剛才最初講的時候呢、就是講我們有些日常的睇法，或者你叫直覺， 有什麼哲學家會支持、 就似乎覺得、即是身體不是我的一部分、 咁就我哋可以問呢、這個諗法是合理嘅先，即係咩理據去支持呢個諗法？咁、而呢個一講理據咧、就真係哲學啦、就有冇一啲理據係足夠地強去支持我哋其實可以咁樣諗？我哋身體唔係我、真正嘅我咧係喺裏邊，即係而家先唔係裏邊添啦，即係即係我哋嘅靈魂或一啲唔係物質身軀嘅嗰方面咧，先至係我嚟嘅、 我諗真係有一個，即係我諗例如幾經典嘅，例如笛卡爾就會咁講啦。即係會支持呢種諗法， 一個法國嘅哲學家， 一個法國嘅哲學家，而且我諗大家都應該聽過佢嘅一句名言嘅金句，或者一個哲學上好重要嘅 claim， 就係我思故我在。即係可能你未必識笛卡爾，但你應該都會聽過我思故我在嘅。咁就其實就係佢講啦。咁其實佢就真係有一種諗法，就係覺得咧身體同埋所謂靈魂咧係分開，或者心靈啊係分開嘅，而係兩種唔同嘅東西嚟，意質嘅。是咩嚟嘅咧？就係、佢會覺得咧，其實咧就係所謂身體就係佔空間嘅、廣然嘅，而靈魂啊、心靈嘅東西咧，其實就係唔佔空間，你睇唔到、摸唔到嘅。咁佢就會覺得，所以呢兩樣嘢截然而分。而佢覺得咧，其實靈魂啊、心靈嗰一部分咧，即係更緊要嘅比起身體。所以其實就即係一嚟就承接咗成個。哲學嘅傳統啦， 柏拉圖開始講理性主義，我哋叫做嘅傳統啦， 係啊，嗰種將身體靈魂區分開啦，而且亦都係同啱啱阿如講嘅講法就幾似嘅，就係幾似我哋一般嘅諗法。佢覺得點解佢會覺得心靈比身體更緊要咧？就係佢覺得咧，其實身體係可以被懷疑嘅，即係你係可以，例如你可以想象有一隻大能嘅惡魔，跟住然後佢去呃你，你以為你自己有身體，但其實佢係其實只不過因為佢好勁呢個惡魔，跟住佢還令到你有一個咁樣嘅諗法。所以咧，你以為你見到你個身體啊，哇！你睇下隻手幾靚咁樣，但其實冇嘅， 即係好似發夢，係啊，我哋都以為自己嘅身體或者會變咗，即係中國都有啲譬如莊周夢蝶嗰啲 case， 就係好似你以為自己身體變咗一隻蝴蝶咁樣，但係呢啲情況下就似乎講到其實身體咧係一啲可以被懷疑嘅對象，咁、所以如果我哋講咩叫自我咧，我哋好多時候就會翻去講個心靈或者靈魂嗰啲， 因為我呢樣要加個少少嘅就係。你卡爾會覺得我哋首先要揾到一啲不能懷疑 嘅東西 嘅信嘅諗法，而嗰啲似乎先可以構成我哋真正嘅知識。即係如果我話我知道我有身體，我知道呢度前面有張台，呢啲知咧係似乎需要到我哋唔可以懷疑佢。即係如果你唔肯定，即係你話前面有張台，其實點樣肯定啊？即係用我哋而家講香港式講到話，你 show 唔 show 話先？即係你 show 話唔到嘅話咧，你點樣肯定前面有張台？唔知噶嘛，咁你就唔能夠構成知識啦。 因為你唔知道你自己係咪喺夢入面夢到呢張台。 即係有機會你真係一個幻覺啊，係嘛錯覺啦，你可以睇錯嘛，成日有呢個經驗啦。即係又或者用阿全頭先嘅講法就係、可能係一隻魔鬼俾個假嘅經驗你，假象等你以為有咩，其實冇嘅。咁而於是佢就要揾一個不能懷疑嘅起點啦，作為我哋成個知識系統。 即係所以就係翻返啱啱個點，點解會覺得有一啲比起身體以即係身體以外嘅部分更加代表到我啊，更加緊要啊。 因為身體可以被懷疑。 係啦，身體可以被懷疑，而佢覺得就係心靈嗰一個部分咧，或者所謂靈魂嗰一個部分咧，係不能夠被懷疑嘅。即係對於笛卡爾嚟講，點解咧？就係、當佢就係啱啱翻返去嗰句我思故我在嗰句講法，即係因為今日我哋唔係主要講笛卡爾，所以就唔深究啦，唔能夠詳細討論，因為好多嘢可以討論嘅呢句説話。但我哋至少好快咁樣講，就係咧，佢覺得咧，因為佢喺度做緊，就好似啱啱咁講，好似嚴肅咁講，就係喺度揾緊一個知識嘅基礎啊，不能夠被懷疑嘅基礎。而佢喺度做緊呢個活動嘅時候咧，佢就喺度諗啊，有啲咩可以被懷疑嘅咧？例如佢發現就係呢個世界外部嘅世界啦，甚至我嘅身體啦，其實都可能係一啲惡魔。整出嚟呃我嘅，或者甚至乎係我發夢嘅，但佢發現咧有一樣嘢係不能夠被懷疑嘅，就係、當我呢個思考者或者懷疑者喺度懷疑緊咧，這個活動咧係唔能夠被懷疑嘅，因為假如惡魔要呃人啦，或者假如有個人要發夢咧，都要真係有一個人俾人呃，或者真係有個人發緊夢，所以我就會發現咧，最終一定有啲嘢喺度係真嘅，而且一定係喺度俾人呃緊或者發緊夢，咁就係、我啦，咁佢就會話呢、這個我係一個所謂思考者啦，或者佢會叫 thinking thing。 因為個 point 係我一懷疑咧，就起碼有個懷疑啊嘛。 係啊， 而一有懷疑咧，就好明顯有個懷疑者，即係你一懷疑嘅話，就唔可以懷疑呢個懷疑，起碼呢個懷疑一定喺度噶嘛。而呢個懷疑喺度咧，就一定有嗰個懷疑嘅人。所以咧，個 point 係起碼會有一個懷疑者。咁、於是最終咧就發現啦，哦，身體咧可以被懷疑。我唔知道我係咪一定有個身體，因為我可以。其實呃我冇咗身體嘅，俾人我有錯覺有幻覺，但係咧我懷疑緊嘅呢樣嘢咧係不能被懷疑嘅，因為就算你再懷疑呢個我懷疑緊嘅嘢咧，你都做個懷疑呢個懷疑嘅懷疑噶嘛，你點都個懷疑喺度嘅，而於是最終咧就係呢個懷疑嘅人咧就不能被懷疑，所以佢就證明咗第一個佢值得肯定嘅信念啦，就係、 作為懷疑者咧嘅我係存在，但咁啊大鑊啦，就因為個懷你咧只不過個懷疑者，而唔係一個擁有呢個身體嘅人咯，所以就會去到先阿全個結論就係、是，所以我咧所謂 self 咧，只係一個 thinking thing， 一個思考嘅東西，就係嗰個懷疑緊嘅東西咯。 但係即我再補充少少就係、是，雖然後尾笛卡爾都會確定翻我哋真係有身體嘅，就是、因為有上帝嘅保證啦，咁佢有啲論證咁唔講啦，但係至少即係承接翻嚴肅嗰一點咧，就係、是、你見到咧就係、是、即使係咁啊，即使我哋都真係有身體，但係你會見到心靈比身體更加確實嘅，更加不能被懷疑嘅，肯定嘅呢一點係。咁所以就即係翻翻阿如嗰、那個 point 就係、是，即其實呢個講法幾支持到我哋一般嘅諗法，就咦好似係啊，身體冇咁代表到我嘅喎，就心靈先更代表我，或者靈魂更代表我，就其實可以講一個笛卡爾嘅理論去支持。 如果補充翻少少就係、是，佢唔單止就係講懷疑嘛，即係佢懷疑就係、是思維嘅其中一種表現，就是、思考即係 thinking 佢叫 cogitor， 而佢呢度就係所有心靈活動。都可以叫做thinking 嘅一部分，懷疑即係其中一個面向。咁所以佢最後得出嚟嘅嗰個就唔係純粹一個懷疑者，而係任何思維活動嘅嗰個有意識嘅嗰一個叫 mind 啦。咁而另一個補充就係咧，佢如果你翻翻去問咁overall 究竟笛卡爾對於身體有啲咩即係點樣理解身體咧？就係翻翻去佢，我諗係對哲學史另外一個影響最大嘅嗰、那個。哲學嘅體系就係佢個 dualism， 即係佢個二元論。 二元論 就係心同埋物啦。咁而物就係in a sense 包埋頭先嘅身體，但係又唔單止係頭先嘅身體嘅，就係佢覺得呢個世界有起碼有兩樣嘢存在，一個就係我嘅心靈，一個就係呢個世界佔空間嘅嘢。而身體不外乎咧，就只係一啲好似物理事物一樣佔空間。 同我哋前面張台係冇分別嘅， 係冇分別嘅，只係咁啱有個心，有個心靈，佢連係咗喺呢一個身體嗰度啫。咁所以最後佢對於身體嘅諗法咧。即係嗰個評價咧，就相對於低嘅，就係覺得只係同一啲物理嘅事物冇分別咯。只不過咁啱有一個靈魂咁啱住咗喺我哋嘅身體度，可能係咁樣表述。 我補充多少少咧，就係、是、所以即係好似啱啱阿如咁講啊嘛，佢相對地輕視身體嘅，而對於佢嚟講，身體其實咧誇張啲咁講，就好似機器咁啊。即係你知道一個機器咧，好似個鐘咁咧，係入面有好多齒輪喺度喐緊，咁佢先運作到啦。其實我哋身體嘅機，即係身體就好似呢個機器咁咯，就係、是、你嚟敲佢，佢咪會自然有啲反應咯。 咁呢節嘅時間咧都差唔多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繼續同你講身體。我哋上一节咧就用笛卡尔做例子讲点解身体咧就咁唔重要啦。咁呢一节我哋翻嚟继续倾。阿全系咪想再补充翻我哋上一节讲嘅嘢？定系阿宇啊？ 系我啊？ 系你啊？ 阿全阿宇有时有啲似啊， 有时 有 时搞错身体太似啊， 所以佢特登留长头发，我特登剪短头发咁。其实我嘅咁想补充一点就系、是，其实我哋头先好似讲好多咁笛卡尔，好似好强调个心灵，然之后唔理个身体。咁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我哋讲得好肤浅啊，即系觉得啊笛卡尔其实去到第六个沉思咧，佢都已经讲身体同心灵一定系黐埋嘅，我哋先有个人喺度嘅。或者佢有啲第二啲书就系讲人嘅情感，咁就喺身体，即系身体喺呢啲书入边，即系呢啲研究入边都占咗好重要嘅地位。但系我谂我哋。而家係講緊一個唔純粹係講笛卡爾自己呢、這個哲學家諗咗啲咩，而係佢開出嚟嘅一個傳統，即係一個生物二元論嘅傳統，究竟點樣影響以後嘅哲學家佢點樣去構思身體嘅地位，同埋究竟主體係啲乜嘢，以心靈同物質有啲咩關係？呢、這、一個傳統意下，即係佢講緊笛卡爾最大嘅影響。 所以唔係就係笛卡爾一個人。是成個傳統的，而家傳統咧勁啊勁， 我哋唔係針對咁多， 係針對就係在座咁多， 針對嘅成個傳統。 所以我讀哲學史嗰個印象係啱嘅，就係在座咁多位哲學家都係咁重視身體。 又未知在座咁多位嘅，不過好多啦。 好 多。咁呢個位唔重視咧，就引致一個特別嘅結果嘅，就係、是第一就係咧講自由咧，就往往係扣住人咁嘅心靈去講嘅，即係因為身體係不外乎係嗰啲嚇因果法則機械式嘅運作嘅其中一部分。咁而咁咪講唔到自由咯，因果決定曬你噶嘛，所以咧就要講心靈，就係、是、人嗰個 mind 嗰個心靈咧，先講到自由。而除咗自由之後咧，就講認知，就係、是、我哋認識個世界咧，又唔僅僅係即係最重要都唔係講身體，因為身體不外乎喺認知嘅角度講，就好似一個顯微鏡、我有望遠鏡咁，就係我哋嘅工具嚟嘅啫。我哋認識嘅嘢咧，係透過我哋心靈去認識佢，不過中間可能要帶個望遠鏡去睇清楚，係啊，即係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咧，甚至有時會覺得 身體反而外視，因為我哋好多錯覺啊，搞錯啲嘢，其實因為 你要近視啊， 近視都睇係啊，就搞阿鳳可能今日冇戴框咁，就以為呢個係阿 袁， 呢個係阿全， 我啱啱就係咁啦， 係啦，就身體類嘅事啦，係嘛？咁所以後屘去到好重要，譬如康德咧，一個德國哲學家去講呢個認識嘅問題咧，佢都係扣緊住心靈嘅能力嘅人類。點樣個心靈能力有機會去把握到唔同嘅經驗，從而去組成知識？但身體喺個成個知識論嘅中度，竟然係唔係好重要？因為嗰個其實某意思上嚟講，即係咁啱我哋呢個心靈會用到嗰啲工具，但係唔係真係認識者本身咯？認識者係個心靈咯。 咁所以如果總結翻我哋上一節同埋呢一節啱啱所講，就係點解身體咁重要咧？就有兩點嘅。第一點咧就係因為好似笛卡爾咁講咧，就係身體同心靈比咧就。可以被懷疑，而心靈咧就不能被懷疑，咁所以喺呢一個比較之下咧，身體咧就係差啲嘅。咁第二個咧就係佢喺知識論上嘅工作咧，就係可能會成為我哋認識真實嘅世界嘅一個障礙嚟嘅。 係啊，或者佢只係工具咧，就算有幫助都好，係啦。但呢個唔係就係呢個傳統噶嘛，但我哋知道，即係今集終於。 咁其實哲學家都唔係咁唔愛惜身體嘅，都幾喜歡身體嘅。咁我哋今集叫做唔講唔知身體好，就梗係想講下身體嘅好處啦。咁我知道就係其實仲有另外一啲傳統，就會講翻其實身體都好緊要啊，甚至乎喺我哋認識個世界啦，其實係佔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地位嘅。咁其實呢個傳統可能就係、是。現象學啦，咁所以我哋依家首先就會講下現象學到底係關於啲乜嘢嘅，到底點解咁緊要，然後慢慢講落去講下佢點樣講身體，點樣講翻身體嘅重要性出嚟。咁今次阿宇就真係都仲係有啲嘢講嘅，就係、是、想講下到底身體唔係現象學到底有啲咩咁緊要。 我估呢度可以我先補一句就係、是哦、現象學咧，喺關於 topic 裏邊可以咁樣諗嘅就係、是，我試下唔好先唔好嚟身體住，就係、是、咧現象學嘅出發點咧，我覺得有一個位置可以咁入嘅就係、是。我哋譬如讲科学啊，我哋喺自然科学咧好鼎盛嘅年代咧，我哋发现咗咧自然科学有啲特性嘅，就系尝试揾一啲咧理论去说明好多我哋经验嘅，啊或者说明我哋个世界，说明现象经验或者自然世界。而咧佢哋揾嘅嘢咧，佢慢慢觉得啦，甚至越嚟越远离我哋经验嘅有时。譬如好似物理学，慢慢就可以揾到一啲哦，原来可以用电子吓、啊、中子等等去解释我哋见到嘅嘢。出成元素啦，跟住開始揾電子啦，跟住越揾越細，甚至去而家揾到夸克啦等等，去揾到啲我哋會視為最基本嘅一啲粒子去解釋個世界。咁當然唔係淨講呢啲嘅，有時要揾埋其他自然法則啊，好多好多嘢，跟住咪解釋到成個世界，成個自然世界點嚟咯。而呢樣嘢咧，我哋叫做揾咗一啲叫科學理論啦、啊、建立咗一個理論世界。咁而呢個自然科學家咧，亦都會覺得，佢哋揾出個理論世界咧，似乎係更加根本嘅。因為佢係即係我哋覺得個世界 ultimately 最終咧，其實係咁嘅樣嘅。咁咧我哋有時見到啲嘢點解好似見到啲嘢唔係咁嘅咁樣咧？哦，喂，最終其實因為可以嗰、那個世界是真嘅，可以解釋翻我哋上邊咧點解見到啲嘢會係咁，甚至我哋啲錯覺都係咁樣解釋到，係啦。咁於是佢哋覺得揾到嘅係真理， 係啦。咁但係水點解係有埋一啲規律？點解好似店內濕濕地位？佢顏色係點樣啊？佢啲幾多度會滾？其實全部都可以化約翻佢嘅一啲分子啊、原子嘅啲結構，然之後佢遵守啲咩大嘅物理嘅世界觀入面嘅因果規律，究竟係受到幾多動能就會啲邦就會拆開啊，諸如此類嗰啲。 係啊，好型啊！即係我細個讀點解水咧係唯一一種液體咧，結咗冰一過咧之後仲會輕嗰啲液體浮喺面嘅咁樣，其他唔係噶嘛。即係好型，又解釋到因為咧咁啱水 H2O 咧係咁樣做曬 V 嘅 shape 嘅 V 嘅形狀，跟住拆開之後會就點啊咁樣。即係呢啲哇好有型喎、啊！即係解釋到我哋見到好多嘅嘢。系啦，呢、這個就係個理論世界點解比我哋即係所謂見到嘅嘢，甚至係更真嘅某意思上嚟講。咁但係咧，我想即係現在嘅入手點就係、是、嗱，嗰、那個叫做理論世界啊。呢、這個科學建立嘅理論世界咧，同另外一個世界咧，我哋可以問嘅，其實邊一個世界更加根本？就係、是、現在好重視嘅其中一個，我哋叫做俾個名佢叫生活世界。咁講咩就係佢好重視喺一個第一身嘅角度睇出嚟嘅嗰啲嘢。嗱，如果係科學世界理論世界揾出嚟嗰啲咧，我哋某意義嚟講係冇視點噶嘛。系嘛？即系唔系你见到佢见到嘅，系啲嘢本身系点嘅吓？啲嘢本 H2O 就系咁噶啦，系嘛？但系咧，如果系我哋但系同一时间咧，有另一个叫生活世界，就系好着重喺第一身见到嘅嘢，就系、是、由我呢个视点出发，见到譬如呢只杯系某个样态歪歪地嘅，而家啲圆形咪圆形，妥妥地圆形嘅吓，以某个形式呈现俾我嘅，甚至佢唔系就系一个物理事物啦，我一见到佢嘅时候，对我嚟讲已经系只杯啦，即系直情当只杯系有个功能嘅，系攞嚟饮水嘅。这个我们第一身直接见到的那个经验世界呢，就会是现在很强调的那个生活世界。那我们可以问，这个生活世界 同埋呢個理論上邊一個先至比較根本咧？ 即係好似有兩個世界，咁一個就係我哋見唔到嘅，但係可以透過實驗或者有啲方法去測量得到嘅一個理論嘅， 甚至再用理論建構揾出嚟嘅。 呢個就係第一身睇出嚟嘅一個 最直接嘅，係啦，即係第一身。同埋第三身嘅視點見到嘅嘢啦， 係話。即係我哋啱啱如果用嚴肅你嘅講法，就好似話喂，咁你見到呢啲水不外乎都係 H2O， 或者你見到啲物理即係物質都係不外乎都係啲粒子嘅組成啫。咁好似呢個咪 ultimately 世界嘅實相咯，咁咪更根本咯。但如果我哋翻去即係我哋嘅經驗就係，我哋平時唔會見到啲粒子㗎，即係我見到楊俊賢唔會話一堆楊俊賢嘅粒子咁樣，即係唔會咁奇怪㗎嘛。我隻眼見唔到啦，我諗即係可能我隻眼差啦。咁但我哋會見到 咪。 我谂应该冇人见到， 我一整个新嘅 X-Man 系可以见到嘅，即系有一粒坚见到粒堆粒子咁样。 好渣你 X-Man， 系唔知有咩用呢个？所以唔需要拉个手教，因为冇危险啊呢个。 冇危险啊呢个，即系纯粹可能有啲病咁咯，好似咁系咯。咁我哋见一开始我见到嘅就系一个杨俊贤，即系真系一个人嚟噶嘛。系咯，應該係噶嘛。咁嘅話，好似唔係呢個更根本咩？更根本嘅意思就好似係翻我哋，即係要用翻我哋日常嘅經驗，最第一身嘅經驗，最原初嘅經驗，喺呢個意義下係最根本。 但係科學家仲話咩咧？喺我哋唔知啊，你搞錯咗啦，係嘛？ 所以喺呢度個大嘅問題就係兩個世界邊個根本啲啊？即係個理論世界定係生活世界？如果啲現象學家，譬如米爾後第一個現象家，即是梅塞爾，一個德國的哲學家。他有一個想法，就是他覺得生活世界呢，即是跟科學家講的想法調轉。科學家就覺得理論世界，即是那個找出來的自然那個規律的世界呢，是更加根本的。我們生活世界只是我們剛好有這個身軀第一身經驗望出來。但胡塞爾就會覺得呢，在某一個意義下呢，生活世界是更加基本的，是更加 fundamental。 我覺得可以這樣說，就是起碼即我覺得很大意思地說，很弱智地說，就是因為我哋就要科學理論咧，係點樣樣啱都好啦。佢究竟係點解啱先？嗰、那個啱個，我哋講呢個知識咧，要講證據噶嘛，係嘛？那個證據咧，即係我覺得最初步睇就係、是，無論如何都係要用隻眼去睇。我哋第一身經驗咧，係始終係即係嗰啲理論嘅根據嚟嘅，就係我哋用隻眼去睇，見到某一啲我哋有嘅現象，或者可能讀數咯，好簡單講就係、是、見到我嗰支指針冇喐，你先至能夠就住你見到嘅嘢咧，去俾一個理論去解釋翻你見到嘅嘢。所以最終咧，你唔能夠完全唔睇，冇任何第一身經驗咧，就可以講到嗰啲知識點解係啱，係 justify， 係有根據。 但呢個會唔會只係時間上嘅先後分別呢？就係、是、我首先見到認識咗呢個世界先，就係、是、見到啊呢度隻杯，跟住然後科學家就後來佢嚟咗啦，跟住就話啊，我解釋俾你聽啦，呢個杯就係啲乜乜乜物質組成嘅。咁但係呢個只係時間上嘅先後啫，但係重要上嘅先後，科學家一定會話。梗係我講嗰個答案先最緊要啦，咁即係 in 呢個 sense 就會更。 所以都有兩個問題。我先講一個知識量上邊邊一個根本嘅問題，就係、是、知識上咧，似乎第一身經驗咧係作為所有嘢，就算科學理論、物理學點樣抽象都好啦，最終一定係 granted on， 即係建基於一種我哋第一身嘅經驗，去作為個根證據咧，去講點解個理論係啱嘅。你唔會完全冇嘅，因為知識論上咧，個證據上邊似乎係我哋第一身經驗咧係有個優先性。但第二個問題就係存在上邊，咁邊樣嘢先係個世界嘅根本咧？咁呢個就去到阿宇有機會講嘅另一個 point 啦，就係嗰啲理論最終咧，即係物理學理論啦，假譬如你 M C square 或者即係牛頓話 F 對 ma 咁啦，嗰啲咁嘅抽象嘅符號，其實解釋緊啲乜嘢咧？ 所以現在家呢個位置就會覺得其實這個可能是他比較 core 的 argument， 就是究竟為什麼生活世界或者我們見到的那個經驗對象那些水才是比 H2O 或者那個理論世界更加根本呢，就是他會說如果我們來即是假設一個世界它沒有這些生活世界的，即是有一個這樣的情況出現的話，得回那些理論符號有一堆這樣的科學，其實我們會不知道它說什麼，就是我們說這些叫 H2O，但我哋冇任何經驗去對應嘅，或者 list 一大堆嘅數理化嘅一啲規律咁樣，然之後話呢一個係一啲基本嘅規律嚟嘅。咁我哋就會覺得好奇怪，呢啲好似唔係科學，就好似係一啲符號遊戲啊！即係我細個 唔知做咩，就喺度玩寫字咯，係咯， 可以計一啲自己砌個系統出嚟，然之後喺內部好圓貫嘅，好融貫嘅。但係似乎我哋話科學咧，點解係叫做科學啊？就係因為佢係一套好嚴格嘅系統。同時解釋緊我哋嘅生活世界，解釋緊我哋嘅經驗。個意思就係、是，就算我哋話啲嘢，即係水嘅基本嘅分子結構 H2O 都好啦，其實佢係解釋緊啲水啊，佢解釋緊我哋經驗到嘅嗰一個對象。而嗰個對象有一啲我哋基本嘅把握嘅，佢有一啲幾多度好似會變咗呢個氣體啊，然之後幾多度會結冰啊，呢一啲我哋 經驗到的一個基本的特性。然後科學呢就是後設一步或者抽象一步，去用一個理論的方式去解釋這個生活世界裡面經驗到的那些水。嗯、所以在這句意義下，就是那些東西，即是水本身作為水，作為第一身給我們經驗到的一些對象的存在呢，是在這個意義下根本過一些理論抽象的解釋。 所以講到明白，講到尾就是究竟水之為水是什麼來的。嗯、就是最終的科學就啱都好了。佢似乎喺現在家嘅角度嚟講，就係佢都不外乎係解釋緊水作為呢個我哋經驗到嘅事物嘅一樣東西咯。 咁呢一節咧，我哋就嘗試將現象學提出嘅生活世界對應於科學嘅理論世界啦。咁至於佢會同身體點樣有關聯咧？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繼續同大家哲學有計傾講身體。第三節翻嚟咧，我哋就會繼續講現象學提出嘅生活世界啦。阿全係咪有啲疑問啊？ 係，因為聽完即係啱啱個討論咧，咁我諗有啲觀眾就話：喂，現象好文科仔喎、哦，即係佢好似講到好拒絕個科學世界，幾啱我？你記唔記得我冇出過聲？你講 H2O 嗰啲， 好同意， 完全即係你講緊乜？咁我諗啲觀眾就會咁疑問啊，就係、是。佢好似好拒絕個科學世界咁啊，講到我勁啲，我更加根本，我講嘅生活世界。咁但我哋都會覺得科學解釋個世界有好強嘅理論效力啦，而且都真即講得係啦，而且亦都甚至乎幫咗我哋生活好多添啦。咁、所以咁樣講，即到底現象學嘅講嗰個生活世界嗰、那個嗰、那個效力喺邊咧？佢係咪真係咁拒絕科學 講嘅世界？所以我諗要澄清一個啊，就係、是現象學咧。即系唔好讲所有现象学家啦，但系基本上现象学嘅核心主张咧，并唔系反科学嘅，即系佢系其实好认同咧科学做嘅贡献啦，同揾到嘅理论咧，其实系好劲嘅，而且解释到好多嘢嘅，系真系喺某意义系真系真嘅。不过个重点系咩？就系、是、有两个 point 嘅，第一就系头先我讲啦，喺知识论嘅层面上咧，佢哋唔可以忘记咧，其实我哋第一身嗰个经验咧，系有一个优先性，就系、是、我哋始终用第一身经验咧，去使得嗰啲科学理论系真同埋有效。這個位置是重要的，就是很容易他忘記了，於是甚至再就宣稱自己。是的，即我又即有時候叫做幫我電機，但有時候又覺得咁都是太自大。但起碼我覺得要講的就是你不要忘記第一身的那些經驗呢，在個證據上面是很重要的。但第二就關頭先上一節的結尾事，就是存在論上面呢，你找到的東西其實是什麼來的，你解釋緊的是什麼。咁都是那句，就不是所有現在家都這樣宣稱我估。但起碼有部分會這樣想，就算在存在上面呢，那些事物呢，往往嗰個最尾你都係嗰啲科學理論係解釋緊我第一身經驗唔到嘅嗰啲事物同對象。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咧，你即係你唔係純粹自己一堆抽象理論就有世界，你係解釋緊一啲我哋見到嘅嘢噶嘛，係啦。咁所以佢就話有寫啲自我交嘅感覺啊，就係、是、如果你以為自己嗰個係真嘅，就呢啲反而係虛幻嘅咧，你就忘記咗你嗰個意義嘅本源啊。有時會咁樣叫，就係、是、其實你最終係解釋緊我哋真係第一身經驗唔到嘅嘢。而嗰啲喺呢個角度嚟講咧，你可以話科學係真嘅，佢真嘅在就係在佢解釋到我哋見到嘅嗰啲經驗咯。咁所以講到最後就係、是、咧，有時候會話科學揾個世界好似好真喎，係最根本喎。喺呢個角度嚟講，我哋現在教授會講就係、是、佢好似有個咧冇經過審視預設啊，可以預設咗自然咧，嗰啲物理世界咧反而係更加根本。呢、這個預設我哋係要反嚟睇下，而似乎唔一定咯，因為我哋第一身經驗咧，係試一個理論係真嘅嗰個根據嚟噶嘛。 所以如果補充一點就係、是，現在好似就唔係直接去做一啲咁有用嘅知識研究嘛，即係唔係去即係研究緊。 但係唔係淨係我哋嘅，有啲數學家都話自己做呢啲好冇用。 其實 都應該有用嘅，唔係理論物理都可能有。 唔係淨係現象學嘅，成個哲學都冇乜用嘅，做嗰啲知識研究。 即係唔係再又唔係針對邊位？ 唔好再 咁多 位。 就係啊，咁所以哲學就係好似。不是直接去研究嗰啲知識，唔係做科學研究，而係後次一步去講究竟科學研究某以下嘅基礎喺邊。咁、那個基礎其實有啲咩意思咧？就係佢唔係反科學，因為胡塞爾亦都有講過一句，即係佢就話當科學真係講緊嘢嘅時候咧，其他人就最好收聲啦。大概意思係咁樣。 因為胡塞爾自己都個數學家，同埋好受到理科嘅熏陶。 所以其實佢就係話個問題唔係在於我哋批評緊科學係啱唔啱，而科學其實。即係佢內部已經好嚴格，佢有一啲真理俾咗出嚟嘅。但係你只係話緊佢 真的基礎在哪裡，即是他解釋我們的經驗這個 point 要我們留意，而從而再、可能再拉出一些就會講、經驗是不是只是可以被科學解釋呢，譬如一些價值啊、我們的情感啊，或者是歷史那些東西是不是完全可以被科學解釋，即是這些其他問題就會帶出來。 所以後來去到、我們會發現呢、現在很強烈就是研究第一身的經驗、因為最終呢科學往往後來就反而解釋他第一身經驗的時候呢就掃諸他理論世界、就反而對於第一身經驗這個經驗內部的描述和研究呢就做個空位在這裡，咁於是慢慢現作嘅研究就有個空位可以做，咁呢個當然唔係我哋今集嘅重點啦。 嗯，係咯，即係講咗咁耐， 但強調第一身經驗係好重要喎，所以 講咗咁耐都係現象學啦。但係喂，咁其實現象學同身體有咩關係咧？身體有咩咁好咧？其實，嗯， 咁我就估咧，或者我哋一直討論咗咁耐講生活世界或者講第一身經驗，咁就點解同身體有關咧？咁其實我自己就有個 point 嘅，就係、有一點咧，就係因為。咁你講第一身經驗嘛，咁即係我哋要睇嘢啦、摸嘢啦、聽到啲嘢啦，咁呢啲全部都係第一身嘅經驗嚟㗎嘛。咁但係你諗下喎，係乜嘢使得呢啲第一身經驗得以可能？就係、是、你嘅身體啦，即係如果你冇耳仔，又冇眼，又冇鼻嘅，咁你點樣聞到、掂到、聽到啲嘢咧？ 我諗起我哋有個老師，即係講起我哋身體嘅重要性。你冇眼，你點睇啊？嚇、啊！你冇嘴啊？你點食嘢啊？即係我諗你嘅意思不外乎就係話，其實即係我哋同認識呢個世界，同呢個世界打交道，其實透過啲咩咧？就是、透過我哋嘅身體啊！即係我哋呢個就係我哋嘅媒介，使得我哋可以接觸到個世界。冇咗呢個媒介，其實我哋根本冇第二啲途徑。 但係我諗有啲人會再有個疑問就係、是：喂，咁你諗講，譬如我而家我近視啊，我都要透過副眼鏡嘅。即係我冇咗副眼鏡咧，講真真係廢。 眼鏡係我嘅身體。 係咁又即係甚至唔知眼鏡，我哋甚至有時同世界打交道，仲透過好多嘢噶嘛。即係點樣身體係特別重要咧？譬如手提電話咁啦，冇咗或者冇電腦咁啦，冇互聯網都唔得㗎。即係身體咁如果咁講，係咪即係只係同等地重要咧？有咩咁特別重要咧？ 我諗身體點解啲人仲有咁強調咧？就係、是、其實佢唔單止係講身體作為一個媒介咁簡單，而身體根本上就係、是。用啲技術啲嘅字眼就 structure 咗，即係俾咗一個基本嘅結構，我哋究竟點樣睇啲嘢？個譬如其中一個例子咧、就是，就係我哋成日會話物理嘅對象咧、就是，就係我而家睇到實的的嘅，即係譬如呢個杯咁樣。咁佢有一啲呈現嘅基本嘅結構嘅，就係、是、譬如我見到佢前面，見唔到佢後面。如果即係又係回賽爾一啲例子嘅，就係話，就算上帝去睇嘢，佢都唔可以冇身體，因為佢唔能即係如果我哋設想有一個。全能嘅視覺，佢有一個一眼就睇到佢一個對象嘅過去、現在、未來同埋任何面向咧，嗰嚿嘢我哋根本就唔知佢係乜嘢，我哋唔知佢講緊啲乜。即係我哋話，其實我見到眼前呢個有隻杯咧，其實已經說明咗佢背後有一啲基本嘅結構，就係、是、我見到隻杯嘅時候，我唔會見到佢後邊咯。我見到隻杯嘅時候，我見到佢一個自己存在有一啲基本嘅顏色啊、形狀啊。 呢啲就係其中一啲，我如果我成日都話，如果啲阿媽知道我翻大學咧，讀就讀邊啲嘢咧，就唔再俾學費嚇、啊。你學完就知道你睇嘢嘅時候，就見到前面，見到前面就見到後面啊， 就摸到佢硬嘅。 但係呢個我個所以第二個就係呢個 point 點樣擺翻落嚟，我覺得呢個重要、就係、是、嗱，我成個結構咁話，我哋話咧，如果現在嘅睇法就係、是、理論世界咧，最終嘅根據咧喺我哋第一身經驗度佢俾咗我哋整個理論咧，那個最嗰、那個根本嗰、那個基礎嘅。而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但我哋第一身經驗咧，其實佢有啲結構咧係喺度。如果結構其實因為我哋身體某啲特性咧，而決定咗佢啲結構係點。 我哋係咁樣睇。 係啦，於是就唔係僅僅好似阿鳳或者頭先阿全咁講，就係、是、你冇眼睇唔到嘢，可能係嘅，呢個都真嘅，而且都係重要嘅、但更重要係唔僅僅係冇眼就睇唔到嘢，係你隻眼點樣有咩結構咧？決定咗我哋第一身經驗係點，而嗰啲就作為所有嘢根據咧，去 grant 即係證成咗 位， 説明咗你所有嘅知識咯。 而科學就係再進一步研究一啲我哋用隻眼睇出嚟嘅嗰啲對象嘅一啲特性。 係啦，咁所以咧頭先阿宇講咧嗰個我阿媽知道咗會好嬲嘅嗰啲嗰樣嘢就係見到睇嘢睇前面就睇唔到後邊啦。其實原來喺現在係一個好重要嘅研究嚟嘅，就係、是、發現咗咧，我哋睇嘢係有視覺嘅，即係我喺呢個位望落只杯咧，喺你咁睇，喺另外一邊就見到第二啲嘢嘅咯，因為冇辦法㗎，我身體一定喺某一個物理時空裏面嘅某一個點，而唔係第二個點咯。咁我睇嘢就會係，所以 perception 咧感知啊外感咧，就一定係有角度，即係睇到其中一面，睇到另一邊。 所以你有同阿媽講，其實唔係我讀啲嘢咋，係你根本就係一個現象學家嚟。 係啊，不過佢唔知道，我哋用理論方法講翻佢。 你都有第一身經驗 啊， 因為 但呢個咧，呢、這個即係我自己講另外一個，我覺得勁啲咧就係、是，即係話。 我睇落去感覺就哇會哇一啲嘢咧，就係呢個同另一個經驗咧，就係痛咧，係好有趣嘅一個對象嚟嘅。原來我哋發現咗，因為嗱，我哋平時話喂睇嘢低有前有就見唔到後啦咁樣，但係原來咧，我另外一種嘢咧係唔同喎，另一個經驗就係痛咧，我哋發現唔可以咁講嘅，就係、是、你會話誒、欸、我痛，我感覺到我痛嘅某一個面向，但係我感受唔到佢痛嘅另一個面向，你唔會嘅，因為你諗下你痛，你一痛咧，嗰、那個感覺咪嚟大家一齊感受下，幻想下個痛啊！因为佢痛嘅全部咯，你唔会觉得我就系感受到个痛嘅一个面向，仲有第二个面向未俾我感受，唔会嘅。但系即系杯唔系，或者听一段音乐唔系，你觉得你行去第二个，听到多啲，听到第二个可能嘅面向嘅，但系痛系唔会嘅。咁而呢个咧，我觉得系显示咗身体嘅重要，就系、是身体对于外物嘅感知，同埋对于内即系内部嘅感知咧，系唔同。因为对于外物感知，我哋一定系用一个物理某一个角度望埋去，所以只能夠我哋 即係 現象，學有個名叫側顯啦，有個專業術語俾佢嘅 adumbration 咁樣叫，即係側顯睇到其中一面嘅啫。但係內感咧，譬如我哋佢叫 sensation 啦 ，turn out 就同 perception 係唔同嘅。呢啲感受咧係冇面向嘅，我一感就感受曬成個感受啦，成個經驗噶啦。 一吸月即全部啊嘛， 即 係有啲金句彈。 但係呢個我想即係最終翻翻嚟呢度就係身體好重要，因為我哋身體認決定咗你認知事物嘅時候，佢側顯咯，係睇一面咯。但感受嘅 sensation 就唔係啦， 所以好似就搣咗一個兩個層次嘅論述。第一就係其實我哋譬如有啲好好似好 treat 即係好日常生活都會知嘅，阿媽都會知嘅講法，就係個嗰啲嘢嘅經驗到嘅方式同埋我嘅痛係兩種唔同嘅經驗啦。咁大家都知啦，咁但係個 point 就係、是、 我覺得好多人唔知道呢、這個 係咩？竟然係咁， 即係痛同埋望到啲嘢咧。我第一初時上堂學都覺得咪又係兩種咪經驗啫嘛咁樣咯。但慢慢佢表示話，你睇呢個係直見到一個面向。痛唔係喎，咁樣我就先係喎，係兩種經驗嚟嘅。而呢個區分係重要嘅咯。 而呢、這個區分就係講到究竟第一身經驗點樣幫我哋，其實已經理解咗呢個世界基本嘅一啲唔同嘅類型嘅存在，佢哋嘅特色。而第二個層次嘅論述咧，就係話其實呢一啲經驗咧，本身已經被身體嘅基本嘅結構咧，去影響咗，已經去令到究竟係因為我哋嘅身體，所以咧就。個對象嘅存在咧，即係知覺對象嘅存在咧，就會有側顯嘅，而內感咧就係冇嘅，因為身體有另一啲特性。 係啦， 呢一個 或者呢度，我覺得可以用啲例子去講下，即係例如我而家作為人咁樣，咁我食嘢嘅方式可能就係用手咁樣，或者睇嘢嘅方式我就用兩隻眼咁樣啦。咁但係如果對於一隻可能蜘蛛嚟講，佢有好多隻眼，有好多隻眼咁啊。 蜘蛛唔知喎，即係或者有一啲好多隻嘅動物啦，起碼 或者烏蠅咁樣係啦，烏蠅咧，咁佢有佢嗰啲眼望出去嘅視覺其實同我哋好唔同啊嘛，同埋佢係有翼噶嘛。咁所以咧嗰個世界雖然我哋都好似係喺同一個世界度生活啦，但係佢嘅生活世界咧。對於佢嘅意思咧，就唔同咗嘅同人，因為咧人係用腳去行路咁樣嘅，咁但係佢咧就用翼去飛啦，咁所以可能喺啲空氣嘅流動咧，對佢嘅影響咧，同對我哋嘅影響咧就非常之唔同咁樣。 即我諗阿鳳你嗰個意思係，因為我哋好容易自然就會覺得，且個個睇個世界都係咁噶啦，就算有外星人嚟到都係噶。咁你個意思就好似唔係噶，其實好關你個身體結構係點事嘅，身體結構係影響緊我哋點樣認知呢個世界，嗰、那個世界嘅經驗啊，嗰、那個結構係點樣？就係、是、點樣開展呢？其實同我哋身體有關。即係例如有個，如果有個二郎神咁，有三隻眼，可能佢睇出嚟同我哋睇到嘅世界有啲唔同嘅咁樣。咁所以呢個 point 其實幾緊要，就係、是、透過對比睇到我哋嗰個身體見出嚟嗰個世界有幾咁特別啊！ 因為我哋係啊，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好似第一身經驗，但係因為正正係因為第一身經驗咧，其實係同科學意義上嘅嗰種講嘅嗰個世界咁唔同，就係、是、因為佢係唔係。好似大家都見到同一個世界，或者係嗰個世界俾佢嘅意義係同一樣，而點解個意義會咁唔同呢？就因為我哋嘅身體嘅構造係唔同嘅，即係我哋作為人類可能就同一個構造啦，但可能你作為其他物種咧就唔同構造嘅，咁喺嗰個意義上就會非常之唔同咯。咁我哋今節就傾到呢度，下一節翻嚟再繼續同大家傾身體。上一節我哋就講到，如果我哋身體嘅結構會唔同咗嘅話咧，咁個世界呈現俾我哋咧都會唔同咗嘅。咁我咧就用咗個例子，就是、人嘅身體同一個烏蠅嘅身體咁樣啦。咁但阿全好似有啲疑問。 即如果咁講，咪好似好相對主義咯？就因為我睇出嚟個世界，可能同例如有三隻眼嘅二郎神，或者三眼仔，或者甚至乎係烏蠅都唔同嘅。咁咪可以好似有好多個世界咁啊，呈現出嚟可以好唔同啊。 咁嘅話，但係係咪真係現象學家會接受？ 即係會唔會容易有啲講法咧？就係對只烏蠅嚟講係真嘅，不過對人嚟講係假嘅。係、 因為相對， 因為相對嘅嘛，睇下你個第一身經驗唔同，你身體唔同，於是你咪對嚟講咩為之真咧？都相對於你個身體又會改變咯，咁咪引致一個相對主義咯。 或者係咪每一個人，因為我哋始終都有啲唔同啊嘛？例如我係女性咁樣，你係男性咁都有唔同啦，身體構造咁係咪大家因為個身體構造唔同，咁、那個世界就完全唔同咗咧？咁我就可能因為我講得唔清楚上一節，咁其實咧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嘅。咁例如咧，我而家掂到呢只杯咁樣啦，同可能有隻烏蠅停咗喺呢只杯，咁我呢只杯呈現俾佢嘅嗰個經驗係唔同嘅，即係因為我而家咁大隻啦，相對 大隻鳳， 大隻鳳咁樣好大隻，對比起一隻烏蠅嚟講，咁我見到就見到杯嘅呢一面，但可能對於佢嚟講咧。就有機會可能似我哋停咗喺個游泳池邊上面咁樣， 甚至加埋隻眼唔同啦，眼嘅構造唔同，睇出嚟嘅嘢完全唔同。 佢有好多塊嗰啲片咧，同我哋唔一樣嘅。咁所以係咪唔同咧？咁其實唔係嘅，因為咧個世界咧就喺度噶啦，佢唔會因為我點樣睇個世界，即係我嘅經驗而改變咗個世界嗰個本身嘅呈現啊。咁所以喺呢個位，就算我同個烏蠅嘅經驗呈現出嚟嘅經驗唔同。但系个世界唔会因为我哋呈现嘅经验而改变嘅，咁所以喺呢个位置就唔会相对主义咯。 或者调翻转就系可以咁样设想嘅，就系、是如果我哋话，譬如用蝙蝠呢个例子啊，蝙蝠就系佢有一啲方法可以打啲超声波出去，然之后睇佢反弹嘅时差啊，然之后测到个距离，之后原来嗰度有埲墙，于是我就识飞开咁样。咁我哋就话啊，咁佢睇出嚟嘅世界咪好唔同咯？咁好明显 嘅世界， 甚至唔可以话听啦，即系超声波 系 听唔到咁。即係咁佢嗰個經驗世界，佢嗰個生活世界嚟，如果佢有嘅話，咁咪好唔同咯。甚至如果有一個蝙蝠嘅科學家，咁佢開始研究呢個世界，即係佢嘅生活世界，跟住佢 build up 咗，即係佢建立咗一啲佢嘅科學嘅話，一個蝙蝠科學家。 其實唔係科學家，哲學家咯。 唔係科學家，真係個 生活世界喎。 唔係蝙蝠嘅科學家。 科學家係研究一個蝙蝠嘅生活世界，然之後有啲蝙蝠嘅理論，然之後同個人類科學家溝通，咁咪好似講緊唔同嘅嘢咯。好似有一啲科學理論就係蝙蝠科學理論就係。 或者係啦，會唔會話即係有時係蝙蝠科學家，因為佢第一身嘅經驗唔同啦，佢 structure 唔同身體，所以佢哋嚟講對某啲理論對佢係真嘅。係。但係一個相反嘅理論對於人類嗰種係假嘅，因為人類嘅身體唔同，即係會唔會出現呢個咁嘅理論後果咧？ 而現在有家長會覺得咧，似乎喺一個好根本嘅意義下咧，係唔會嘅，即係佢有個咁嘅諗法，就係咧，其實我哋諗翻層諗深一層咧，就佢就會話，當我哋去構想一個另一個可能世界，即係用呢個概念，即係另一種唔同嘅生活世界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無可避免都一定會用到我哋身體嘅即係透過我哋身體建立出嚟嘅第一身經驗嘅生活世界嘅一啲基本概念去理解佢嘅。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個蝙蝠，佢會用超聲波，然之後打去一埲牆，然之後測個距離，呢啲全部都係其實第一身我哋而家呢個身體建立出嚟嘅第一身嘅生活世界入面建立出嚟概念嚟嘅。然之後我哋透過呢個概念去重新去組織啊，然之後去砌一個另一個可能嘅世界，去理解一個所謂嘅另一個生活世界。 即所以就係、是，所以就係、是、講。我哋明白咩叫距離咧？都不外乎透過第一身我人類啊嘅第一身經驗，而呢個係我哋人類身體 structure 咗，決定咗我哋會點樣經驗、點樣學識呢個概念。我用呢個概念去理解一個蝙蝠嘅科學家講嘅距離，或者呢個蝙蝠做緊嘅嘢咧，會係點樣嘅？所以就算最終咧係有個即係有個真相咧，係可能係蝙蝠嘅科學家錯，或者人類科學家錯都好啦。但我哋能夠理解咗蝙蝠科學家講嘅宣稱咧。都不能不用到我哋自己第一身經驗咧，去學翻嚟或者建立起嚟嗰啲概念。所以呢個意義下咧，第一身經驗咧係都係決定性嘅，而且所以我哋嘅身體咧係 structure 咗我哋嘅第一身經驗咯。不過就即係唔會引致到有唔同嘅經驗，因為我哋而可以 share 同一個世界啦。 所以喺呢個意義下，佢就係唔係甚至先於真定假，先於對錯判斷咯。即係我哋要去理解，譬如蝙蝠嘅科學家講嘅嘢係啱定錯，我哋先要理解咗佢先啊。但理解佢嘅時候，就不得不使用我哋已經喺呢個生活世界入面已經有嘅 concept， 呢啲 概念 建立起嚟嗰啲。 咁所以喺呢個意下就唔會有嗰個相對主義，甚至係相對主義唔相對主義得以可能嘅基礎嚟嘅。 但係人嘅想像力總會好豐富噶嘛，即係我哋總係會想像，我哋可以唔用人嘅身體去perceive 感知呢個世界噶嘛，咁。 個難嘅就係，即係好似話，喂，如果你個身體可以想像我哋唔係咁嘅身體構造，咁咪有第一身構造，咪有唔同第一身經驗咯。是啊，但係個問題就是你點樣理解嗰啲經驗？即係用翻頭先個 point 咧，就係我理解，如果我哋多啲手腳多啲眼，可能我哋見到嘅距離啊、光暗啊、大細會唔同喎。係啊，但係點為止光暗、大細、距離？你都係由我哋而家呢副殘軀啊，呢副身體結構 決定咗我哋會學到啲咩概念，去理解咩為之大細、光暗、距離，而再理解嗰個想像出嚟嘅身體咧，係點樣理解個世界。所以最終呢啲概念嘅形成咧，就已經由我哋嘅生活世界，我哋而家副身體決定嘅嗰個生活世界所決定咗咯。 即係所以，如果有人問就話，咁你可以想像你冇咗個身體，或者係用第二種身體嚟烏蠅嘅身體去感知呢個世界，但係無論如何，去到最後咧，你就算想像咧，你都係要用翻你而家現有運行緊嘅身體嘅第一身經驗嘅嗰啲經歷咧，去用佢解釋嗰啲 concept 去再解釋你嘅想像嘅嘢咁樣。 雖然複雜咗，但係的確就係咁嘅。 就好似即係一係咧，你就將而家嘅身體嘅一啲基本結構掹走咗，譬如加對翼，就係令到你識飛啦，或者隻眼就加隻啦，咁但係都係三隻啫，咁本身係兩隻。咁喺呢個意義下就一個想像，但係其實都係建基於而家嘅身體嘅。第二就係可能我哋設想自己走咗入去一隻蝙蝠或者烏蠅入邊睇呢個世界，但係其實嚴格嚟講唔知究竟佢會點睇呢個世界嘅。我哋想像嘅時候好多時候就係真係我呢個身體嘅呢個人走咗入去佢嘅腦度，然之後睇佢點樣睇嘢咯。即係其實喺呢個意義下，其實我哋根本就即係現作家就咁講，我哋根本想像唔到一個完全脱離身體嘅一個可能世界。 如果好誇張，即係蝙蝠嘅超聲波，你真係可能想像唔到咯。所以就是、因為我哋而家嘅身體冇辦法俾到我哋有任何相關嘅第一身經驗，可以想像自己再入一入蝙蝠咯。所以我哋仍然可以 make sense of 佢做緊嘅嘢嘅，但係都係用就距離嗰啲，嗰啲距離就翻返我哋身體。 即甚至乎，例如我哋話可以想像到上帝睇呢，假設啦，唔知點睇啦，睇呢個杯，可能佢一睇就可以睇到成個杯，即係我哋淨係睇到佢前面睇 唔 曬， 係 啊，係乜都出曬嚟。咁我哋就會發現。凭我哋身体俾我哋嘅经验啊，那个结构，我哋根本冇法理解呢样嘢系咩咯。因为点样可以又睇到前面，又睇到后面咧？睇埋个底都得，又可以睇埋上面。咁即吓、啊，你讲咩啊？ 甚至你根本就唔可以话佢睇紧只杯咯，即系睇紧一啲，甚至唔可以话啲嘢咯。 因为睇呢个概念咧，我哋都用我哋呢个身体喺某一个角度学翻嚟嘅。所以头先阿宇话，上帝如果要睇呢个身体位，如果佢唔系好似我哋咁样睇咧，我哋都唔能够称为睇嗰样嘢。睇呢个概念本身再嚟讲，就一定系侧显嘅，一定喺某个角度睇过去。不过呢个就可以赖住一个新问题咯，就系、是、我哋身体如果第一身经验咧，系比较有个根本性。我先讲过，我哋有发现咧，其实我哋第一身经验见到啲事物嘅时候咧，啲事物唔仅仅一个我哋认识嘅对象，唔系就系知识上认识佢。同一時間，佢係對我嚟講係一個有價值嘅啦。譬如佢係好唔好，甚至有時有靚唔靚啦、美醜啦，一嘢佢出嚟嘅時候就係一個有冇用啊、靚唔靚啦、有冇價值嘅一個東西。咁如果第一身經驗呈現嘅時候唔係咁割裂，淨係做一個認識對象咧，就會翻一個特別嘅問題就係、是、科學咧揾到嗰啲理論世界咧，主要係認識噶嘛，做一個認識對象。但係如果現作家佢嘅講法係啱嘅，喺知識論上或者甚至存在論上，有啲作家會講第一身經驗係好優先性嘅話咧。就會發現其實嗰啲事物最根本啊，唔僅僅係一個我哋認知嘅一個事物咯。同一時間佢係一個我哋好惡嘅事物，一個你會評價嘅事物，一個美彩嘅事物。 即係嚟回到我哋一啲生活嘅經驗咧，例如我哋見到個靚仔，例如嚴叔咁樣，我第一下唔會話我認識咗楊俊賢，即係佢淨係一個認知對象啊，有個人企咗喺度咯，長頭髮嘅咯，唔係咁噶嘛，係我仲會俾一啲價值判斷或者美彩嘅判斷，哇，佢好樣衰，佢好靚仔，呢個係我哋第一身經驗，即係我哋睇出嚟個世界就唔係咁 value free 或者 neutral 啦，我哋用一啲比較術語嘅講法，係有價值判斷有美醜嘅。 所以個經驗其實就比起一啲純粹嘅理論，譬如純粹物理學嘅解釋豐富一啲咯，可以用啲 其他 啲，多譬如佢有某啲價值啊，佢會引起我哋某啲情感啊咁樣。呢、這個即係量上面，我哋可以描述嘅經驗嘅嘢咧，係比起一啲理論嘅解釋咧係多。 即係你解釋得嘅，不過你後尾解釋翻。但係而家我哋就會話唔係第一身經驗就已經有曬嗰啲嘢喺度。但我想因為冇時間一定要講就係、是、關身體咩事先。系啊，就是因為我哋發現咗身體一個好特別嘅特性嘅。如果喺呢個角度嚟講， 就係、是、譬如用個例子就係、是、頭先我哋講到好似其實咧，除咗科學理論之外咧，就有另一啲把握呢個世界分為一啲價值啊咁樣。但係其實另外一個層次上嘅分別咧、就是，就係我哋去點樣把握或者點樣經驗到，譬如眼前呢只杯咧，就好似阿全而家咁樣，通常就見到隻杯，然之後就攞起佢嚟飲，即係佢係一個佢去做某啲嘢嘅工具嚟嘅。好多時候我哋去理解呢個世界就係、是。理解佢作為我哋身體喺入面遊走嘅一個工具嘅 setting， 一個結構咁樣。即係我唔係首先研究咗呢個杯佢幾硬，佢邊個位可以拎起就唔會跌，佢有啲咩物理規律要遵守，然之後我先去我就擺隻手，跟住佢咁樣拎起呢個距離，然之後飲就進行飲水呢個活動咁樣。而係我一見到咧就是、一個杯咯，裝住啲水咯，我要飲水咁我就要擺拎起呢度就去飲。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所謂佢叫做實踐性質嘅，即係實踐類型，即係。 依賴於我哋嘅想做啲乜嘢嘅一個工具嘅把握。 即係所以現象學分析分析描述咗個世界嘅經驗之後，其實發現咧身體同世界嘅關係咧，唔單止係認知嘅關係，而且比較厚啲嘅。一開頭其實最多啲咧係一個實用性嘅關係。 即係呢個，所以有一個好有趣嘅，有一個哲學家叫梅洛龐提啦，法國哲學家，佢有個你啲例子顯示咗一樣嘢，就係、是、譬如佢咁，有一個即係有啲人腦部嘅事，有啲結構受損啦，即係咧有一個咁嘅病例嘅，就係、是、喂佢有一個人咧係可以咧有隻蚊喺度啦，佢想打嗰隻蚊啦，咁就可以好輕易打中佢，但係叫佢話你指你個鼻出嚟啦，佢就做唔到喎。嗱，跟住呢個好得意嘅，就係佢可以 practically 咧好實踐地咧，有隻蚊搞住好痕咧，佢可以一嘢打死佢，打得好重喎。但係你當你理論上俾個定位佢，上司你 represent 個世界叫，即係俾個定位，你講你世界個鼻，你指出嚟啦，佢做唔到嘅。顯示啲咩呢？就係、顯示咗你身體往往有一個好原初，即係你未好有意識地去諗邊個位係我眼，邊個位係鼻之前呢，已經有一個我哋意向自己身體嘅一個能力嘅，就係、原來呢個位我用 practical 想打蚊咧，就一定打中佢咯。但係你叫理論地講翻邊個個鼻咧，佢做唔到。即係顯示咗咧，就係身體更加原初咧一個好有趣嘅經驗，就係其實更根本身體咧同世界關係咧係實用嘅關係，幫你做一啲嘢，打蚊啊、飲水啊咁樣，而唔係一個理論關係。身體認識世界咧，因為後尾冇咁 fundamental 冇咁根本嘅一個經驗嚟嘅咯。 咁我哋呢集咧就嘗試一開頭就講點解身體喺某啲哲學家嘅理論上面唔重要啦。咁而後尾我哋就嘗試從現象學嘅角度。佢提出嘅生活世界呢個概念咧，去連結翻點解身體可以喺哲學嘅理論上咧，都係咁重要嘅。 係啦，所以冇意思嚟講，冇身體咧就講唔到我，甚至講唔到認知，係啦，講唔到我哋點樣喺世界同世界打交道咯。 係咁，所以咧，其實身體咧對於我哋嚟講咧，真係好重要嘅，因為佢哋係我哋棲居於呢個世界嘅安身之地，係我哋認識呢個世界、感知呢個世界嘅出發點。咁好，下星期一我哋翻嚟再哲學有偈傾。Thank you.